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对于江原道进行现场指导四十周年报告会10月30日举行。报告会由全道干部和劳动群众参见。会上报告人说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65年1976年10月底到11月初期间，对于江原道的工业、农业和水产业等各部门工作进行现场指导，指明了江原道的发展方向及其途径。报告人说，金日成同志的历史性现场指导是一次重要契机，他为江原道的各部门工作和改善人民生活工作带来了划时代的转变，并谈到了江原道40年来引以自豪的成就。